好緊張喎、啊！而家我真係追得好行啊！我冇真係呢輪咧鬼死咁忙、啊。 好啦，依啲咁假嘅我哋可以。 我講真的， 你邊有時間追啊？你啊，你排戲， 我琴晚我排完戲，琴晚翻到去我都特登睇完，今朝又要九點鐘教書。 咁咪係咯， 係咯，咁我都凌晨兩三點咁樣去睇。 好，大家冇誒聽眾冇興趣聽schedule，唔好意思。咁所以呢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阿旭寫嗰時係冇特別懷疑。 冇，唔係我相信，因為我相信有真係有啲咁嘅人存在， 嗯、 我亦都見過啲咩存在。當然啦，我並非啊嗰、那個男人啦，但係真係、 嗯、 真係見過嘅、啊 嗯、 我又唔覺得好罕有呢種行為、 嗯 啊、但係有冇分析過裏邊原來係呢種咁樣嘅心態？因為我唔係當事人，亦都冇咁仔細咁樣，係即係無可否認，可能而家係阿 Queenie， 即係阿朱麗敏佢係其實。又是幫手將一個可能簡單好點樣講，即係一個好幾樣板啲嘅角色咧，佢幫我做得較為立體咗、 嗯， 真係其實佢投放咗好多嘢喺裏邊。咁、 嗯、 我唔清楚啦，係咪佢又亦多啲頭先你話嘅近似嗰啲個人嘅感受喺裏邊咧，令到佢覺得感覺，即係做出嚟，即係我自己睇完之後，我發覺，咦，我好似冇寫咁多嘢，但係事實上佢做嘅嘢亦都係合乎個角色需要，幫我豐富咗咁樣。係，所以今次如果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話，其實係啊，你要問一問朱麗敏先知嘅。 咁你幫我問下佢。 我其實幫你問。 咁去到嗰、那個戲後來嗰時候，你出現咗兩個葉子欣噶嘛？ 啊，係戲中有一段小情節， 就係、是、有兩個同名同姓嘅。 啊，係啊， 係啊。咁呢一段戲令我諗起一啲我哋睇過嘅電影啦，即係都有誒，係兩生花。 兩生花成係兩個兩相近似嘅樣，係啦。 哦，係咯，即係呢一個當然我會覺得係擺喺一個 TVB 電視劇裏面咧，係一個我相信點解嗰啲所謂嘅師奶會即係會覺得即係係咯，但係。 做乜鬼啊？是搞咩啊？ 搞咩啊？咁但係當然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我哋會覺得即係吸引個地方咯。即係一個葉子欣望翻另外一個葉子欣去睇翻自己會唔會終究其實就會變成行嗰個人嘅命運咧咁樣。咁呢個都係一支好即係浪漫嘅寫法嚟嘅。咁我其實覺得《天與地》咧係一個幾貪心嘅戲嚟嘅。你 乜都想寫啊？ 係咪啊？ 唔係嘅，我用翻啲舊嘅。 雖然你成日都話係啊， 喂，以前韋家輝啲戲都好浪漫㗎，一樣呢啲咁樣嘅宿命嘅嘢，唔知道你有冇印象？不過呢啲可能就好細個咁樣。嗰啲當年呢邊一套戲咁樣，為阿黃日華一個好慘情嘅一個咁樣嘅死僆仔咁樣，然之後住咗個大家同年同月同日生嘅有錢嘅劉嘉玲咁樣嘅。佢咪即係當然，韋家輝咪講呢種情懷，即係男女主角原來咁嘅原因之下，唔知參加唔知咩遊戲節目咁樣咧，就兩個人認識咗，咁但其實兩個完全唔同出身嚇，咁咪兩個就因為咦同一條命，跟住就咁行出嚟，即係你即係當然好 detail 情節，我唔記得曬啦，即係當初其實佢做緊啲好浪漫嘅情懷嘅嘢，又我又唔會話覺得即係呢樣嘢好唔電視嘅，不過真係好耐冇見過咁解啫。 係咯，其實而家就係因為點解大家咧都會即係攞呢套戲嗰個談論度係咁高咧？即係大家都唔為就係睇咗十幾年 樣板，會係 啊係啊，即係由97之後，話咗唔講政治，因為我了解先係有內地聽眾。 OK， 即係大家都照講啦，唔鬼理佢啦。咁咧就 浪漫 係啦，即係大家不精不覺就原來即係睇咗十幾年嘅走下波式嘅樣板戲咁樣，就會變咗少少嘢都會開始。 咁可能真係十幾年。或者啲廿年，大家真係好忙碌，或者大家真係好攰啊，定係好你話真係好冇勇氣，大家冇乜精神，覺得浪漫唔係太需要咁樣，咁所以咁啲電視唔做咯，大家睇唔到就冇乜所謂。 但其實咧，即係香港每一個人心底都好渴望浪漫，如果唔係都會撲去睇那些年啦，睇幾次都要。 但係有時好現實嘅，我哋唔會無時無刻需要浪漫嘅。係。突然之間，你發覺如果我哋個城市廿四小時每分鐘每秒都咁浪漫嘅話，你會嘔嘅，會係有時呢啲浪漫失驚無神會爆出嚟咁樣，係因為即係大家咪餓得耐咗，偶然需要一啲咁樣嘅滋潤啦。滋潤過後之後，我哋都行翻之前條路嘅啫。 我又要打岔啦。 打啦打啦。 即係你講開浪 漫。但係你冇講自己 schedule 嘅。 我唔係 schedule， 即係我覺得我能夠即係今日可以同阿旭明咁樣，即係好多謝阿 Willy 你啦，即係等即係揾揾阿旭明。 呢啲唔可以唔使講。 我哋嘅浪漫啊， 係 係係，即係我哋友情嘅浪漫啊。 有幾可會咁樣同佢喺度咁講呢個話題先？ 真係呢個友情嘅。 如果唔係咁樣嘅話，我哋行出去酒吧飲酒。我頂多唔係講第二樣嗰啲嗰啲嘢， 其他嘢 啦，我認同啊，我認同阿Bill講呢句説話， 即係友情嘅浪漫咯，係咯，即係我多謝你啫，我驚冇機會啊嘛，所以而家咪多謝你先咯。 啊，我成日想咧即係問阿旭明一個問題，我覺得旭明咧佢寫嘅戲咧嘅女仔咧係寫得好精彩嘅，呢個係好，因為。朱明好明顯係一個麻甩佬啦， 絕對啦，我係有鬍鬚嗰個嚟嘅，阿喵都冇鬍鬚而家。 而咧，你睇到咧，我攞翻《天與地》個例子咧，幾個主要嘅 男主角啦，嗯、即係林保怡啊、陳豪啊、黃德斌啊，雖然佢哋都係即係咁外形咁好咧，嗯、但係佢哋都係處於好弱勢嘅，好、嗯、弱勢嘅位置上邊嘅、 嗯。 而嗱、女人啦，喺、嗯、無論係。佘詩曼嘅葉子欣啦，或者係嗰啲更加啦 ，Brenda 就算係好天真嘅邵美琪啊，佢哋都係吃住啲男人。 嗯，大前提要喺個喺情感嘅話題上邊，就頭先你形容嗰個就成立啦。 嗯， 係喺情感話題上邊，嗰啲男仔係真係弱勢嘅。 係啊，即係幾弱勢下。 係啊，頗添係呢個刻意，呢個都係。 呢個係點係阿旭明自己嘅？體會 點樣刻意法 咧？即係唔係咁？唔係係呢個戲，呢個戲嘅部署上面需要咁做嘅啫嚇。 唔係啊，以前啲戲都係。 我以前又冇咧，以前啲戲都咁樣咩？啲男人都好弱勢咁樣。 即係我會覺得你寫女仔寫得好 detail 咧，嗰種嘅情懷咧係。 唔係，但係喂，其實呢個我以前我都好幾次同人解釋過咧。其實我真係用緊個男人嘅角度去寫緊個角色，不過咧就將佢吞成為一個女人身份啫嘛。其實係，其實我。一直以嚟用緊呢個方法，其實我好老實，我唔係真係寫緊個女人。 哦、 我識幾多啊？我了解幾多啊？ 女人 係啊， 多嘅。 即係咁，我真係用緊一個男人嘅角度去寫緊一個男人諗嘅嘢。不過佢嘅身份係女人。 點解？你介唔介意再講一次？ 等於我用即係等於大家用一個人嘅角度去寫只動物嘅話，你發覺只動物會即係有趣好多咁樣。嗯、我唔係想講女性係動物咁簡單啊，我即係意思純粹一個寫作上面呢、這個係一個取巧方法嚟。 嗯， 嚇、啊，咁你話當然你話即係都知過係一個女性嘅角色，你話即係冇考慮過用個女性嘅角度去審視多啲裏邊係點樣咩、嗯？有，但係。真係我自問，我唔係一個好細心，即係從我自己嚇，從我自己經驗裏邊啦，同女人交手嘅經驗裏邊，我自問自己唔係一個好細心。 女人交手，大家可能好有興趣聽呢一 part。 呢 part 冇，呢 part 好嘅，食血肉冇噶啦，係。所以我真坦白，我唔係一個好細心睇到女人嘅心諗乜嘢嘅，所以我係好坦白承認，我真係唔係真係話好有獨到嘅睇法、 嗯、 體會先至寫女性角色。 唔係、 嗯嗯、 我又要打岔。 好打。 即係因為我即係近年都開始寫下劇本，我想跟阿旭明學嘢啊。咁佢講到取巧嘅方法咧，我想聽下嗰、那個即係嗰個編劇嘅點樣取巧嘅方法跟佢學。 唔係，其實佢嗰個即係元素嘅 reshuffle 啫嘛。 可以咁講。 係咯。 但係取巧都有，唔係咁同啲好籠統嘅取巧方法嘅。喂，嗰個方法我基本上我係十零歲嗰陣已經諗到，到而家我仍然 work 嘅方法嚟嘅。 所以我咪要跟你學咯。係咩咧？ 但當然大家當講少得，唔好太過認真啦。其實編劇寫乜嘢咧？就係這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咧就係你自己好熟悉嘅嘢，係好熟悉嘅嘢。第二樣嘢就寫觀眾完全唔熟悉嘅嘢。 哦，呢個經典啊！ 咁就得㗎啦。咁樣，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取巧嘅邏輯嚟嘅。喺我角度嚟講， 熟悉嘅嘢，呢個就係大師嘅即係 level 啦。點樣咧？點樣點解？ 唔係取巧咯，係咯。 咁你攞《天與地》嚟做翻例子，邊一啲係《 天與地》今次？係我寫緊自己熟悉嘅嘢， 係咯，明顯啦。 當然係，當然即係有取巧嘅方法去生存，寫到劇本。係，你都有自己即係唔係取巧之下咧，係滿足感去寫嘅。咁啊幾難得嘅，今次個劇本其實喺電視製作嚟講，我比其他戲可能個自我滿足感係會即係最豐盛嘅。 而家你《天與地》係即係應該未試過啦 ，TVB 電視劇上咗 A 一頭條喎。 係睇咯，睇下係咩原因嘅話題咯。 依個係勁嘅嘛， 係咪先？即係唔知係好事定壞事，好 勁。 或者可以係好事，都可以係壞事嚇。 咁

係咪發覺以前好多我又唔知啊？以前啲僆仔見到幾多呢啲嘢啫？可能嗰時節奏仲快。 咦！我而家開始佢哋兩個眼神交流咧、啊，我開始就覺得我唔知係咪已經係 你係主持 人，跌曲唔到。因為阿張明嗰個眼神望住阿何浩然嗰個， 我哋交流咗好多嘢咯。 係咯， 係咯， 係咯。 你跌曲到點咧？ 係咯。即係如果人哋問我，我就話愛情終究係一場錯過，即係咁樣講。咁原來阿鬱明咧就係、是、愛情就係商品咁樣，係、而且係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rejoice 洗頭水係一樣嘅。 係啊，冇錯嘅，係 創意真係犀利， 係要不停擺上貨架呢啲嘢要係冇錯， 同埋成日要換包裝嘅。 係啊，會㗎會㗎，同埋你會使用完，你會再補充翻嘅，你會。 係啊。咁 冇咪要買翻咯。 講少少啦，即係你覺得，因為嗱，天與地都係講好多追求夢想啊，係啊，咁即係追求夢想呢樣嘢咧，亦都喺我哋嘅聽眾啊，或者係好多好中意聽網台嘅聽眾咧，都係會同聽主流媒體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哋都會有啲好執著啊，好堅持啊，會覺得喺我哋咁自由嘅，暫時都係自由嘅呢一個廣播空間裏邊咧，佢哋就會更加可以即係。聽我哋講真嘅，係啦，咁其實最終都係希望生活上邊，我哋可以揾得翻我哋嘅夢想同埋我哋嘅理想咯。即係呢樣嘢喺天與地裏邊，其實因為之前睇你啲訪問都有講啊、其實我有少少後悔睇咗咁多訪問嘅，因為我 唔好睇， 係啊，因為咧，你知道咧，睇戲之前梗係唔好睇影評噶嘛，咁但係又忍唔住睇，因為太多啊，即係想咧避開都避唔到咁樣咧。 宣傳太過成功添， 係啦，咁即係即係未睇嗰篇話加名等於理想之前咧，咁你睇得 enjoy 啲嘅，睇咗之後咧，你就無端端會走去 decode 佢啲嘢，咁咧即係煮咗你嘅理想啊，食咗你嘅理想啊咁樣。同埋我講完，當然就係一廂情願相信加名一定係嚟自亦舒嘅《加名與玫瑰》啦。我自己一廂情願相信 你 decode 咗啦， 唔完全唔 係。因為加名係即係亦舒嘅加名就係一個完美嘅近乎完美嘅男人。 可以咁 講，係啊， 係。 咁而家就話周玉明就將佢煮咗嚟食咁樣，或者係生食。 但食之前，我都需要佢完美先至攞嚟食，咁先有戲做嘅。 咁即係我即係畢竟都唔睇，都睇咗咁多，即係關於加名代表理想。 係嗰啲宣傳我有份做嘅，係唔好意思。嗰啲説話係我有份講，唔好意思。 咁呢啲係真㗎，即係你係對於其實如果係咁樣睇，其實你對理想本身其實就係一個好執著嘅人。 執著啊！我唔係我著緊嚇，但我真係好老實。執著嘅你要好有本事先執著到、我會著緊，咁用我的方法著緊啫。其實執著到幾多咧，即係好用力嘅嘢嚟嘅係。但正正我著緊，咁我仍然將啲嘢都攞出嚟講下咯。希望大家都著緊下咁樣啫， 係。阿喵咧，阿喵對理想係好認真嘅。 我梗係認真啦，我而家翻 A.P. 讀 master 都係追求理想啫。 其實我係想聽你個學歷。 我近排成日真系唔夠瞓啊嘛，但系都追天與地，真系。我呢排好多功課啊，真系。我唔講啦，離開咗呢個戀愛話題好遠添，係咯。 咁我想話咧，其實第25集開始咧，即係成套戲嘅節奏又即係同中間嘅沉鬱咧，又有個轉變啦。咁25集好精彩啊！炮彈 Brenda 我睇到呆咗。 哦，哇，係喎，喂， 完全有違物理學定律。 呢個真係好精彩 嘅。我真係睇到呆咗。 真係好精彩，真係！ 我睇 MyTV 嗰日夜晚，咁我又當然係唔會睇劇情簡介啊，因為嗰啲劇情簡介寫得好屎啦，咁所以就唔睇啦。咁咧就因為睇到，哇，好似呆咗。不過嗰集即係未炮彈 Brenda 之前， 你作嘅係咪？你成 炮彈 Brenda 係 我哋嘅聽眾寫喺我哋嗰個 fans page 嗰度啊，話25集真係幾精彩。 個形容好貼切 啊，炮彈 Brenda OK 喎， 有少少炮彈飛人 feel 係。 即係之前即係覺得林保怡嗰個戲咧，好好睇，即係25集開始佢即係佢變，當然變已經之前嗰幾集開始變啦，但係去到25集，當佢答應成為阿 Brenda 嘅 歸中密友， 係啦，寵物之後咧，咁佢嘅即係成個戲好似即係好勁咁樣， 係啊，啲張力好行 啊，係啊，即刻覺得係，咁所以我對於結局其實好 期待， 好期待，講真嘅。

咦，諗下諗下，真係去觀察過嘅都發覺大部分情況都係鬧劇多，真係奇奇怪怪啊，吵吵鬧鬧啊，當然唔係嗰種鬧劇啦嚇，即係意思。唔係次次都可以咁即係咁平靜咁浪漫嘅愛情。 不過其實係鬧劇都反倒係唔錯咯，因為其實鬧劇中係大家可以笑一場啊嘛。 冇錯。 係啊，即係好過愛情中夠笑一場悲劇啦，或者係。 咦？又諗下諗下又好似係喎。 即係我哋呢啲。 其實好似大部分嘅愛情又係悲劇喎。 所以其實楊小明係好悲觀。 係嘛？ 係啊。 所以佢會嚟睇小愛治療咯，治療下， 即係聽到我哋頭先上一節咧，聽到話即係寫咗咁浪漫 嘅，好正治療到嚟。 天與地嘅張榮明，他最拉尾話愛情是商品，咁可能很多聽眾聽到都覺得有啲 sad 咁樣。咁但係其實咧跟住我哋嚟，所以不歡一轉嚟到呢一節咧，又翁明又話其實愛情都係一場鬧劇都得嘅，所以其實愛情係咩都得嘅。係 冇錯，你咁講。 咁不如阿威王講下排呢一個即係舞台咧嗰、那個即係過程啊，阿浩然有冇約代理啊，或者係叫你做一啲好浮誇啊？因為他本身個人好浮誇噶嘛。 冇冇先講先，你先冇後悔而家，有冇諗住唔想上台？ 冇啊，我嚇、啊、我反而好奇怪。 咩？我要 你話標你用啲咩方法嚟？ 唔係你明明啊，我人浮誇咪啱呢個喜鬧劇咯，係咪啊？係咪先？喜鬧劇好浮誇啦，係咪先？ 係咯。咁我知道因為你係認識呢個製作嘅班底咧，所以就答應做即係呢一個演出啦。 冇錯。 咁佢這個過程裏面呢，即你緊不緊張？ 緊張的，其實我很早就知道，我未收到劇本之前已經知道我要飾演一個雙性戀者的。 是。 是啊，那一刻其實我是有一些這麼多抗拒啦，但又很想去試，即是那種感覺挺有趣的，即自己做不做得來啦，這個是第一點啦。但是第二點，很有挑戰性咯，即那種感覺，不會是一般話做一個事業男仔啊，或者好純潔嘅男仔啊，即係唔係呢啲嘢，已經係去到一個層面比較高啲啊，去到即係講到明雙性戀者，咁我覺得係挑戰性係好有嘅。 嗯， 做唔做得嚟咧，就要靠阿 Miu 嘅功力啦，同埋我都好希望可以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可以學習執到更多嘅嘢咯。 呢個係非常之即係官方訪問式 咁樣。 唔係，終於可以少少先。 係啊，因為咧， 你唔好笑我，真係咁諗㗎。 因為咧，即係網絡電台咧係好自由嘅，暫時啊，即係政府未規管啦。 講粗口。 咁咧就係可以講粗口嘅，但係咧就我哋頭先就同阿張浩明講啦，其實你可以講粗口，咁佢有少少興奮咁樣，而且仲練習咗兩句嘅。咁點知開咗麥之後咧又唔講喎。 想試下。 好，因為呢一段咧，阿威王啲 fans 要剪。 啱，係 啊， 但係我哋嘅戲都有粗口嘅喎。 其實本身套戲入面有粗口 嘅，係咯， 係啊，所以呢個就舞台劇精彩嘅地方。 係咯，嗱，阿旭係咪要寫翻個舞台劇先 嚇？呢啲你梗係唔係 可以講粗口喎？ 我相信你哋唔係標籤嘅粗口嘅，你哋個角色需要㗎，個世界係 冇錯。 係 咯， 但係 呢個唔夠分，我哋冇理佢。咁不如咧，趁阿旭明咧，佢因為佢趕住去大班台做訪問，不如就阿旭明同阿威王講幾句。你覺得做舞台劇最重要注意的地方 是？係啊，當係教下我啦。 好啊， 多謝失切落袋。 做舞台劇，我覺得最重要就要享受。 嗯， 享受咩？享受現場。真係啊，我相信或者其實可能個感覺會同你上台唱歌嗰時嗰種感覺係好相近似。 係。嗯，其實 點樣都好過喺 studio 裏邊。 啱啱我想講，其實我識嘅呢個。多謝 。唔係，因為慢慢享受啊，大家肯 enjoy 嗰個現場嘅過程嘅話咧，其實就可以，你可以再即係留耐啲喺個舞台，就昂居多幾年，大家多啲人幫下忙啊，推動下我哋舞台劇文化發展咁樣係好事嚟。 其實香港舞台劇，我覺得更加要推動嘅，真係其實，因為好多嘢係，我覺得有好大同電影唔同嘅，電影你睇十次都係冇一樣嘅嘢。但係舞台就 live 嘅，每一次都會有唔同嘅嘢送俾 我哋。我哋呢啲咪就跌入咗 live 呢四粒英文字入邊， 但係真係 就翻唔到身嘅， 係翻唔到身嘅。我都覺得係有少少翻唔到身嘅感覺。 但電影有錢收啊嘛， 係 啊，所以大家係記住，係你係冇得著之下，你繼續堅持落去，記住。 係好浪漫嘅一件 事。冇錯，係浪漫 有型 要 係啦。 暫時阿旭你都唔寫住㗎啦，係嘛？ 嚇！呢個能力問題啊， 你能力咁高，真 係我能力咁高。 好啊，呢啲咁樣 我哋 係啊，呢個話題會講到收唔到嘅。好啦，咁我哋放咗阿旭明走先，好嘛？咁啊，多謝曬， 有乜唔該，好嘅，慢慢傾啦。 好 ，thank you。 咁我哋小休一陣，啱再翻嚟啊。 戀愛小天后翻嚟，我都已經唔知係第幾節啦。咁、 yeah, 啊、yeah. 送走咗啊大忙人周玉明啦。咁而家咧，我哋嘅呢個錄音嘅錄音室裏邊咧，就係、是、有一二三四五個咪前嘅人同埋一個咪後嘅人。咁咧頭先咧就係、是、有誒阿威王已經同我哋開咗聲，我哋再介紹多一次超級巨星劉威王。 大家好，我係威王啊。 係啦，咁劉威王應該就會同我哋講一講咧，即係佢從來冇踏足過舞台，一踏足咧就要做最難嘅戲。闹剧啦，咁仲有呢套戏咧，《少爱治疗》嘅女主角阿花， 系大家好，我系阿花。 阿花系一个好靓女噶， 我多谢啊！喺背后咁样讲，真系冇人会 知。我讲俾你听啊，人肉搜寻就会搜寻你噶啦。我哋嗰节目出街， 我真心觉得你傻。 得啦， 跟住仲有就系 敏轩， 敏轩就系呢套戏嘅 执行导演。哎 兼演員，大家好，我係敏軒。 好明顯咧，雖然我嘅師兄阿何浩源就坐喺隔離，佢就係呢套戲嘅導演啦。我哋知道有執行導演嘅咧，我哋就踢爆咗呢件事。其實呢套戲咧就係敏軒導嘅，就 唔係。咁啊唔係喎， 你講下啫， 我認真。唔係我好認真，我不嬲個人即係喺呢個行裏邊就係認真啊嘛，所以我要即係澄清翻，我係導演嚟 嘅。好啦，咁就係我嘅師兄啦。何浩源咧就係《少愛治療》嘅導演嚟嘅。咁我講一講咧呢套戲嘅一啲 detail， 想大家知道幾時要去買飛睇。系啦，咁套戏咧就会2012年1月27号至到29号喺香港大会堂剧院就上演噶啦，咁而家票房就开咗噶啦，就可以喺城市电脑售票网就去买飞嘅，咁咧就会有27、28嘅八点啦夜场啦，28、29咧就会有三点嘅日场嘅，咁咧就阿刘伟王咧，大家就喺电视见得佢多啦，唱歌啦。咁咧，今次咧就第一次踏足舞台劇。咁頭先咪後咧，我哋就好熱烈咁樣討論咧，究竟點樣去征服一套喜鬧劇嘅？ 冇錯。 咁咧就因為咧，好似阿威王頭先都有講咧，即係我哋喺咪後講啦，其實咪後啲嘢就其實應該快啲錄咗佢，咪前再講多次。咁咧就如果未接觸過戲劇咧，好多時都會以為悲劇就係好難演嘅戲。 嗯。 但係其實咧並唔係嘅。係 啊。 喜鬧劇咧就係一個最難演嘅戲嚟嘅，因為你要令到人笑。是難過令到人喊嘅。 頭先你唔講我唔知道，因為我一路都係一個好正常啊普羅大眾嘅心態，就係覺得，哎呀悲劇啊要，哎呀要， 呢個錯嘅演法。 係啊，錯嘅演法原來係，咁我啱啱都知道咗啦。 係啦，咁咧就因為咧一個悲劇嘅劇本咧，佢本身啲台詞已經寫得即係好豐富咁樣，咁、所以只要嗰個演員佢即係正正常常咁樣 噏得曬啲 lines deliver 嗰、那個，當然就唔係話照讀出嚟啦。咁可能本身個劇本個力量咧已經會出到嚟、但喜鬧劇就唔同啦。你將喜鬧劇嘅台詞拆出嚟咧，全部都係冇意義嘅。你可以講幾句少愛治療裏面嗰啲台詞俾大家聽下。 冇錯，例如有啲轉捩點就係無端端我會同阿花講，不如你嫁俾我，或者係。其實我好中意你，但我哋之前講嘅啲嘢咧， 冇邏輯嘅， 係冇邏輯嘅，好正常咁一個 day 嚟嘅。但我無端端我就要同佢講，不如你嫁俾我啦。 我又好想喊啊！ 係突然間無端端又自己好感觸，喺度喊，唔知道做乜嘢。咁其實開頭攞到份稿嘅時候，覺得嗰個拉屎狗唔搭八啦，一句講曬。係啊，即係我唔知道我應該點做嘅。但係後屘我哋就原來發覺佢係有邏輯喺入邊嘅。 係啦。 點解要咁講咧？即係要。我依家明白點樣悲劇，你頭先所講話，其實佢寫出嚟已經有文有路 啊， 係啊，而佢係冇文冇路咁咧，要真係經過我哋要消化，再經過思考啊，再經過堆砌啊，先至可以變咗個邏輯出嚟咯。 嗯， 呢個就係個難度。 係啦，咁我哋頭先喺頭先嗰個唔知第幾節嘅仍然喺張榮明嗰度咧嘅嗰一節裏邊咧，有講過咧話，因為阿威王咧第一次踏足舞台嘅台板啦，就已經要飾演一個雙性戀嘅。男仔， 冇錯。 咁啊，阿劉偉王咧，佢頭先咧 ，boys 喺咪後咧，好認真咁樣同我講，因為我係一個好直嘅男人嚟噶嘛。 係啊，我要澄清啊，我就係中意女仔。 所以咪睇到你演技好咯。 做咩要澄清？有八個新聞話你係 冇㗎，我唔知㗎，咁啊保護。 不過超級巨星 成日都演得太真啦，都 係啊，冇錯。 唔係因為超級巨星本身就好多呢啲咁樣嘅新聞，又真嘅。 係咩？係咩？係咩？係咩？ 我講啦，我係主持人，我講。咁啊，劉偉王可以完全唔答我嘅。 哦，冇事冇事冇事， 係啦。咁所以頭先阿威王咧就話咧，我係一個本身係一個好直嘅男仔嚟㗎嘛。咁而家接到一個角色，就已經要做一個。雙性戀嘅人，咁咧就要同時間中意男仔， 又中意阿花， 嗯， 咁我當然即係急不及待問啦，有冇 kiss 啦，同男仔啦，梗係， 係， 咁啊，阿劉偉王咧就好急不及待話冇，咁你咁樣講就少咗人嚟買飛㗎。 經過， 但係經過導演咧，導演咧，我哋其實係有一個位嘅，咁咧誒有可能㗎嚇，大家觀眾入場就會睇到好多唔同嘅嘢。 可能唔單止 kiss 咯，我哋冇 kiss， 但係更加 抄下咁咯。 有冇除衫咧？ 大家入場睇啊！ 即係其實好膚淺嘅啫，我哋淨係關心有冇 見， 同埋有冇除衫。 賣點係咪喺度先？我想知道。 不過個賣點仲有一個好緊要嘅賣點就係咧，即係呢個咧原著咧就係 Christopher Durain 呢個 Beyond Therapy 咧，就係本來就係一個喜鬧劇啦，但係揾咗威王嚟咧。哇！ 我知道，我講就變成一個要唱歌嘅喜鬧劇啦， 所以叫做音樂喜鬧劇啦。 係啦，咁頭先阿威王就話咧，所有嘅轉場位都會唱歌。 嗯，唔係我唱歌，但係一定係有音樂襯底。 主要都係你唱。 唔係你有唱，哇！你話 我梗 係 有 唱咁樣。 唔係我唱曬，我唱曬。 咁梗係啦，阿花啦， 係啊，阿花都會，女主角都會啦。咁啊，其實阿敏軒都會啦。咁啊，其實我哋用咗一個特別嘅手法，今次係阿喵好犀利，就係諗到嗰個轉場位， 唔 係 唔俾你哋入場嘅轉場位，即係話淨係啲景喺度轉。 我用一個殘酷劇場嘅導演手法， 人係唔可以入去休息， 係啦，冇得休息， 水都冇得飲， 完全用代個方法嚟。 其實 好明顯就係跌咗喺個局度啦，你知唔知道啫？ 好啱㗎，因為套戲好短，其實佢發生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入邊嘅。即係佢冇講嘅幾年或者幾個月之後冇呢啲咁嘅地方嘅，係直落㗎，即係 real time， 係 real time 嚟嘅，幾乎係，所以其實係好啱嘅，就咁用，即係當然都係即係虐待我啦，即係完全冇，我諗下完全啊，我哋都唔知邊度換衫， 有嘅，其實咧， 所以係有除衫，所以係有除衫嘅，所以就係一路唱歌。一路除衫， 哇！ 咦，而家講呢個咩戲啊？而家完全係唔知道咩戲啊，大佬。 三級片啊， 而家係宣傳呢套戲，而家搞到就係大家係。 嗱，你一睇就知啦，同性戀大戰雙性戀大戰呢個異性戀，咁你就想像到係咩回事啦。 係啦，咁你嗱頭先阿喵咧，佢就講咗呢套戲嗰個名啦。 Christopher Durain， 好啦，好明顯咧，就大家都會明白，其實佢係一套翻譯劇嚟嘅。咁咧，佢翻譯劇有一個好處就係話咧，佢個劇本咧已經係 扎實 咗啦。因為喺外國演嘅時候咧，可能已經修改過啊。 81年開始演啦。 係啦，81年開始演啦。 嗯。 咁啊，都好犀利啦。咁就變咗係一個好扎實嘅劇本。咁變咗今次咧嚟到香港之後咧，就集中只係演員。點樣去將呢一個紮實嘅劇本喜鬧劇去演翻出嚟？咁所以個劇本就有個底喺度咧，就係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即係佢有個底。 個劇本唔得咯。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舞台劇就係劇本唔得咯。係 咯， 即 係 咧，呢就係咯。 幫我睇過伍樂韻啲劇本都好得嘅。 得啦，今次唔使 sell 我住，大家買吉澤明愛就得㗎啦。本身小説啦，插入嚟。好啦，咁咧就 咩名話？我聽唔到添。 吉澤明愛，冇理由嘅。吉澤明 即係唔好 sell 呢個吉澤咩話？ 吉澤明報。 哦 ，OK。 歪少少就係吉澤明愛咁。 sell 三。 係啦，咁呢個戲講少少嗰個內容咧，就係阿威王咧，佢本身已經知道自己一個同性唔係雙性戀嘅角色。咁係阿花已經係你老婆嚟㗎咯。 未 係老婆。 我喺度追佢嘅。 喺度追佢。 我喺度劇主力係追佢嘅，追求佢。 咁你嗰個男朋友咧？ 男朋友我已經同居咗一段時間。 即係話你 同居。 我只能夠講一句，唔係我只能夠講一句，好寫實。 係， 喂，咁你要分享下喎？ 唔係啊，咪就係而家就係自己同居有一件，跟住又出去追一個咯。 係啊，好多結咗婚先出去先發覺自己。 唔係，但係呢個特點就係呢個同性戀嘅男朋友同一個異性戀嘅女朋友去爭一個雙性戀者嘛。 再講多次， 同性戀啊。一位雙性戀者，佢嘅同性戀男朋友就同呢個異性戀者就爭呢個同性戀嘅人啊！ 雙性戀嘅人啊！ 雙性戀者， 自己都亂埋， 夠唔夠喜鬧先？ 我完全聽唔明咯。我哋俾阿威王講一次啦。 係啊，其實就係有個同居嘅基佬，以為自己基嘅，就去追女仔，俾個基佬發覺咗，就係、是、咁簡單啫。 嗯 咦，我都睇唔明，我都仲唔明 喎。一個正 嗱，你本身就係有一個同居嘅男朋友啦。 係，冇錯。 咁你同佢感情係點樣？ 嗯，